第五课，我介绍一下。一，句子。 十九，他是谁？ 二十，我介绍一下。 二十一，你去哪儿？ 二十二，张老师在家吗？ 二十三，我是张老师的学生。 二十四，请进。二，绘画。一， 王兰，他是谁？ 玛丽，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哥哥。 我叫王林，认识你很高兴。 认识你，我也很高兴。 你去哪儿？ 我去北京大学。你们去哪儿？ 我们去商店。 再见。 再见。 再见。 二， 张老师在家吗？在，您是？ 我是张老师的学生，我姓山下，叫何子。 你是？ 我叫小英，张老师是我爸爸。请进。 谢谢。 三，替换与扩展。替换。一，我介绍一下。二，你去哪儿？ 我去北京大学。 三，张老师在家吗？扩展。一， 你去商店吗？ 我不去商店，我回家。二， 大卫在宿舍吗？ 不在，他在302教室。四，生词。 谁？谁？介绍。一下。去哪儿？在家的，请进大学商店看听休息宿舍教室酒吧超市回专名王林北京大学山下和子小英。 六，练习。四，听后复述。 我介绍一下，我叫玛丽，我是美国留学生。那是大卫，他是我的朋友，他也是留学生。他是法国人。刘晶、王兰是我们的朋友，认识他们，我们很高兴。 五，语音练习。一，变音。 知道。迟到，本子，盆子，自己，瓷器，鸟笼，老农，吃梨，骑驴，交替，交地。 二，变调，奴隶。努力，吃力，吃梨，救人，九人，美金，没劲，装车，撞车，完了，晚了。三，读下列词语，第一声加第二声。 八楼，工人，今年，踢球，欢迎，生词，当然，非常，公园，家庭。